心之科学，人类快乐全心思，相信预防胜于治疗，心理科学强健心智，快乐是成就，伴你去解愁，辅导心理学家，主持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黄仲远，辅导心理学家陈海荣，辅导心理学家方婷。 Hello， 大家好，又是每个星期六的三点钟至到四点钟的心之科学。今个礼拜呢就是零负天下人。咁我介绍我自己先。咁我叫黄仲远啦，就叫 Mills。咁我就是IO Psychologist， 即是工业及组织心理学家。咁啊 ,Jasmine 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方婷，我是辅导心理学家。 Hello， 我是 Thomas， 陈海荣都是辅导心理学家来的。 今个礼拜呢我哋就是辅导心理学家，我哋讲一啲嘅時事熱話嘅，即係咁講嘅情況嚇。咁咧，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係叫做《我們與惡的距離》。咁啊，如果大家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喎呢套其實咧，佢係《想愛你》啊，定《想見你》啊，近期有一套台灣神劇咧。係啦，總之就係、是、係啦，即係想見你，好似係想見你。佢之前咧就有另外一套神劇嘅，就叫做《我們與惡的距離》。係啦，咁就係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好有深度嘅。而當中佢講嗰個嘅內容咧，就係講究竟個社會有幾接納到情緒有問題嘅一啲嘅朋友，係啦。同埋而點樣令到佢哋係冇康復到，或者點樣影響到佢哋身邊嘅人，類似係咁。咁其實嗰個話我們與惡的距離咧，係講其他人嘅，即係其他人你以為自己好似好 do good to others 咁樣嘅情況，其實你做咗好多惡嘅嘢，而令到人哋推向咗人哋去到邊緣嘅時候，你自己唔知嘅，即係類似咁嘅情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想講下，尤其是啦，我諗大家都知道。近期香港就都有幾個熱話嘅，即係其中一個關於情緒病嘅熱話，我相信就係有單案就審緊個即係你死因或者點樣嘅情況啦。咁當然我哋就唔會去傾下嗰個案件係點啦，但係就當中咧可能有一啲關於係情緒病啊嘅一啲嘅點樣，但係對大家認識咧，可能話唔定係呢個案裏面引申出嚟嘅一啲嘢咧，可能令到大家可以知道更加多，即係呢一方面嘅嘢。 係咪？ 其實咧，當中佢哋咪有講話即係點樣可以睇到一個人係話佢係究竟有冇情緒病定係有？嗱，我仲記得啦，即係我哋唔講單案嘅一個情況啦，即係可能有啲嘅徵象，即係例如話佢可能失控啊，跟住可能係會大叫啊，又或者佢係會有啲攻擊性啊對對方，類似啦。等等我哋再講多啲其他嘅一啲嘅症狀，但係咧，其實呢啲普通人都有機會有，係咪咧？ 係啲大叫大嚷啊！一啲情緒失控，久唔久時失控啊，或者即係發好勁嘅噩夢啊，之類，其實一般人都有。但問題當一個人咧，佢即係集合曬所有嘢喺同一個身上面，而令到佢好 dysfunction 啊，生活唔到啦，交朋友又做唔到啦，要翻學嘅翻唔到啦，食嘢可能食唔到啦，街都出唔到啦，等等。咁我哋就會話啊，其實佢個精神健康嘅狀態係好差，甚至乎可能已經係 diagnosed 到話佢有病啦咁樣。所以我諗嗰個位就 function 到嗰度。 OK， 係 啦。當然我哋就唔會即係、特別話係 diagnosed 到嗰個情況啦，但係起碼我哋會希望，其實我諗其他人都知道，都好想知道，即係例如可能睇完啲短片，我哋都可以討論一下嘅，即係例如。喂，其實剝咗鞋周圍行，呢件事係咪有冇啲乜嘢特別症狀定係點樣嘅咧？嗱，我哋唔係有啲咩判斷，但係就話有啲咩情況之下有呢啲症狀，有啲咩情況之下其實係冇乜關係。一個人剝鞋嘅情況又會係點樣？或者有其他你哋經驗過嘅，或者係了解過嘅，又其實會有啲乜嘢嘅情況剝鞋又代表啲乜嘢咁樣？我哋都可以咁樣講。 我諗其實單一個行為好難去判斷係唔係某一啲嘅問題，我哋要睇當事人頭先他們所講咧，可能成個狀態啊，咁包括係佢自己嘅本身啦，嗰陣時佢有冇遇到一啲壓力事件啦、啊， 個家庭的狀況，同埋最重要的就是看一個社會的脈絡 social context、嗯、即你想想剝了鞋呢，其實我在澳洲成日都見到有人有的、嗯、即我以前的朋友如果去 clubbing 的女仔的鞋很高，他們很累、嗯、他們可能、即真的會剝了鞋在條街上走、啊、又很安全、嗯、他們覺得 OK， 即都不會不常見的、嗯、但放諸於在可能即一個社會上很少見的一些行為來說，我們就會覺得比較異常啊，我哋講啊，咁就可能需要多啲去注意。咁但係其實單一行為咧，即係我哋都好難去判斷，就係因為你有呢個行為，所以你一定有邊一個問題，可能都係有好多嘢咧係相關嘅，即係佢之前個性格啊，都之前處事嘅行為，即係可能頭先 Thomas 講大叫大嚷，佢不嬲都係大叫大嚷嘅，咁係嗰個狀態俾人影到嘅大叫大嚷，就其實冇特別咯。咁所以都要 compare to 佢，即係之前或者係唔同嘅時間，會唔會都有呢、這個？ 因為我自己都會咁諗，即係例如嗱、嗯，先唔好理有啲咩睇法啦呢件事。其實咧嗱，而家咧從好多 BMP 時候是聽新聞咁嗰啲咧，即係你唔係、嗯、你唔係去到法庭現場，又或者唔係真係親身去了解嗰件事。其實好多時候咧，你聽新聞，跟住又發現就係有人話佢啊大叫大嚷，有跟住又話佢係。解釋自己的手腳，跟住可能看到個影片，又或者會點？你諗翻咧，即其實某程度上很代入的，我意思很代入咧、嗯，就即係話心理學都有個 confirmation bias 噶嘛，係、嗯、咪？即係當例如，如果某一類人佢會覺得佢啊咁樣嘅行為其實係有啲怪異、 嗯， 其實佢會將好似頭先咁講，將好多一啲可能一般情況都會有唔可以從單一行為決定到嘅嘢、 嗯， 其實佢都會將佢去歸因。attribute 咗佢係話，咁、 嗯嗯、 組組合埋嚟，咪即係好似好有問題咁樣咯，係、 嗯、 咪？即係嗱，我覺得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好大部分嘅市民咧，聽到呢、這個一啲嘅喺新聞上邊嘅 BMP 嘅 information 咧、 嗯， 我覺得佢某程度上係會有咁樣嘅一個觀感， 嗯， 係、 嗯、 嘛？但係呢個觀感可能其實。因為呢個觀感啫，佢唔係一個特別嘅事實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啊嘛、嗯，所以好多時候都可能係會 有所偏差。 都係難得你講到 attribution， 其實我哋 attribution 最簡單就分兩隻嘅啫，一係外在，一係內在。一、 嗯、 係就係講佢環境發生咩事引致佢咁，一、嗯、係就係佢內在發生咩事引致佢咁。因為所以可能我接收嘅資訊全部都係關於佢入邊嘅嘢，咁、 嗯、 好自然地我就 ignore 咗周圍即係、就是、外在環境 attribution。 That's why 就會覺得誒佢、可能係咁啊，佢係咁即係 internalize 話都係佢入邊嘅東西多啲咯。所以 that's why 其實我哋要知道一個人係咪真係有病，真係除咗知佢本身嘅狀態之外，好似阿 Jasmine 話齋，其實要知個 context， 知個環境啦，有冇經常咧去做啦，個 norm 係如何啦，等等，其實嗰樣嘢我哋都係要知咯。 其實都係， 係 其實你諗翻嗰個情況，即係例如啊，即係我嗰陣諗，即係喂，究竟我媽係行路之前係發生啲咩事咧？ 嗯。 我在個角落頭嗰度大叫大嚷，究竟會不會有啲乜嘢曾經發生過呢、 嗯嗯、 即係我哋發生一啲嘅可能係爭拗嘅事件， 嗯、 又究竟當其時個環境又會係有啲乜嘢造成而令到嗰件事促成到呢、 嗯、 其實呢個都可能好關係嘅，即係、好似個做電影咁樣，我突然間睇到個片段，我就睇到佢有咁樣嘅舉動，咁、我就跟住就會對佢呢一個有一個咁樣嘅觀感就促成咗出嚟，跟住就將佢其他嘅一啲嘅行為。都跟我自己想的個嘅決定呢、就拉上一個嘅關聯、但其實我哋而家聽嘅信息其實係少咗個 context 上邊嘅一啲嘅 information 咯，即係基本上就係我哋集中喺佢內在嗰個行為上邊啊嘛，而冇講到外邊，即係究竟發生啲乜嘢。係、 同埋好多時候，尤其是我哋近排如果睇即係呢一啲案或者有一啲案咧，佢有好多關聯性啊，同其他唔同嘅嘢有關聯性嘅時候，我哋自己都會有一個落嚟或者 confirmation bias， 我哋前設咗好多嘢，或者咧我哋想個結局係啲乜嘢，所以我哋就用一啲嘅 evidence 去 support 我哋自己呢一啲嘅想法，係咪？即係譬如 ignore 一啲opposite 嘅 evidence 啊，跟住之後去揾一啲去證實啊我呢個諗法，但其實當中可能有 很多事是模糊的，或者呢是沒有人知道的，即或者我看到你的是一面，譬如 Thomas 聽日見到你的是另外一面，我們砌回來的那些東西可能都有一些東西是撐緊的，所以其實如果說話我們外在、透過即很多人都會問我們呢，平時我的朋友聊天呢都會問、他是不是有這個問題、看完報紙問有這個問題、即當了我們是那些、重案犯罪分析嗰啲咧，咁我就話其實重係啦，咁新聞探，跟住我成日都會同佢哋講話，其實咧嗰啲咧，就算我哋上到電視所謂分析嘅話咧，都有好多嘢係斷估或者傾向啊，或者保守， 好 general， 即係再加上就係、喂喺電視或者其他地方兩三分鐘我就要講到出嚟嗰個情況，即係你一定要。如果是有得比的就是其實有五分鐘是應該如果比我做的就是有這個頭盔這個頭盔這個頭盔這個頭盔這個頭盔才有那兩分鐘的說話，但我又不可以有那麼多時間講完頭盔出來，大家就 cap 了那段時間是有一點難度的。 我都記得看過一個 research 說即使是受過訓練那些就是、判案的專家看看你有沒有講大話那些探員又好啦，精神科醫生啦，大家都知道他們很專業，成日見這些所謂的 client， 他們所去判斷呢，即那些人是不是真的有精神病，或者如果有個假的人去呃他的話呢，即特登 set 起一個 experiment 呢、都是得60%最高、即如果有個人特登呃他的話，即都很大機會都會呃到的，即30%都呃到的，是啊，咁所以其實即我覺得其實呢樣嘢，我哋如果單憑去睇報紙，或睇一啲個人片段式嘅描述，其實都幾困難嘅。 其實都係，同埋頭先所講嗰、那個，即、就、係、是、自己可能係會拼合一啲嘅理由或證據咧，係啱自己嘅 story。其實這個呢這個情況都會出現，即係例如可能阿媽嘅身份啊。即係阿媽誒點解會作出係唔探啊，或者個照顧啊？其實呢個其實我哋都缺少咗一個，好似頭先阿 Thomas 所講嗰個 context 嘅 information， 我哋淨係知道個結果出嚟表現出嚟就係咁樣啦。究竟點解會導致嗰個情況呢？可能佢當其時有講個 context， 但係喺新聞裏邊我哋其實聽唔到個 context 喎。咁就變咗係即係各有各自己去按翻自己嘅故事。去引證翻嗰啲線索出嚟咯，係咯。 我一路講嘅時候，我諗起一個 case， 大概2013年到就阿林可兒嗰個 case， 外國就係話啊，可能佢係撞鬼，可能佢係精神病，可能佢拍咗院。 lift 嗰個。 係啦，咁其實我哋其實到而家係冇一個好確實嘅，即係法庭以外啦。其實咧，公眾都係仲有好多嘅討論嘅嘛。但係佢拍又係佢撞鬼，話佢精神病，佢哋噶啦。咁其實大家點解會有嗰、那個嗰種 attribution？ 深刻其實就係我哋有啲嘅 belief， 或者我哋有啲好想見到嘅 story，認為係咁嘅 story，and then 我哋就啊係咁噶啦。佢即係俾啲 information， 好似 fill up 咗我哋自己某啲嘢。譬如嗰、那個 case 就係咩？係咁噶啦。佢對住部 lift 就唔知點樣去左望右望啊，自言自語啊咁樣樣。咁即係其實又係類似咁嘅環境，就係其實冇人知道係嗰個 context 係點樣樣。 其實好， 就算我哋係俾好多 information feel 呢個可以討論到嘅，就係先可以直接討論。 係啊， 因為你嗰次你會睇得，我諗大家都肯定睇過嗰條片㗎啦。 係 某程度上咧，嗰條片其實唔係有啲咩，即係假設如果係冇呢件事，大家網上傳呢條片，其實係好某程度上係一條。在度等喺個 lift 裏邊，跟住我出去睇下有冇嘢，係咪有人撳 lift 定係點？跟住我入翻嚟繼續搭 lift，即係可以係非常 generic 同埋普通嘅情況，但係因為佢嘅即係死亡，再加上就係大家有呢啲咁樣嘅揣測，就例如咁點解佢會出去睇呢個 lift？看看有沒有人呢，究竟是不是有人在這裡串擾啊，還是經過啊，還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出現呢，這樣即自然大家就自己去 attribute 自己的故事出來的那種。 佢點解佢會離奇死喺個水箱嗰度咧？點解會反鎖咗？咁我哋就係咯，自己就俾咗某啲嘅 information 落去咯，即係 build up 咗個 story。 但其實都係我諗翻咧，即係我諗大家都有啦，我相信係嘛？即係其實喺一啲私人嘅環境，我哋都可能有一啲唔知做咩嘅行為，自己喺度跳舞啊，自己喺度好開心做一啲奇怪嘅嘢，即係平時唔係一個好 normal 嘅情況。咁我諗如果冇乜事發生，嗰一個只不過係一方面。 的一些可能個別獨立的一些行為，是但是如果有一個結果，我們可能就要串連起它上來，就會發覺、欸、這些東西又不妥、啊、那些東西又不妥、啊、樣，所以很難去呢，即譬如當我們看新聞，其實很難呢真的完全去知道呢那一個人呢當中前因後果因什麼原因發生過一些事件的、 其實齋聽新聞這些的訊息的話、其實我覺得反而即更難去做，因為其實之後即刻都有訪問一個精神科的，即係佢都話、我又看不到有咁樣嘅特別的跡象喎、尤其是佢講一句幾好嘅，即係話誒，咁點解唔繼續去跟進啊？即係精神科或者點樣嘅嗰、個情況，即係我覺得法官可能都會問，就係話係咪因為屋企人唔想啊咁嗰種，因為佢自己都有講過就誒，唔係呢個，只不過可能係其中一個原因，最主要就係我未能夠 diagnose 到佢係有啲咩嘢嘅嘅問題，即係咁講啫。而嗰個問題咧，就係其他嗰啲長等間，我哋一於就講解一下，即係好專業地講解，令到大家咧去睇翻新聞啊，聽翻嘅時候，起碼知道佢係乜嘢嚟嘅咯。喂，同埋頭先咧，阿 Jasmine 咧，佢有講過話，咪話即係如果全心壓，都有30%、30几%的機會是真的壓到的， 是啊， 即是縱使你擺最專業的人在這裡或者怎樣的情況、而且我們看戲經常都會看到的嘛，即有些人究竟是真還是假的一些的精神問題或者怎樣的呢、是啦，即我們會估的嘛，好像 我們走的時候你都提過有 case 是不是都是發生過，好像究竟他是真不知道，即是真情緒病還是不不是情緒病而發生兇案喎，你嗰個 case 係點咧？點樣？ 我諗大家都記得咧，之前有一個好震撼嘅 case 咧，就係一個 banker 啦，佢英國過嚟英國人啦，係非常之聰明啊，香港位居要職。咁然之後咧，嗰、那個案件就係發現咗，就係佢殺咗兩個菲律賓籍嘅女士咁樣。咁然之後就揾翻有啲咩原因啊，重組案情啊咁。我記得咧，佢為咗辯護啦，佢請咗即係英國嘅一啲專家去睇佢診斷佢，而香港亦都有唔同嘅心理學家啦、精神科醫生啦。我記得咧，起碼有五個專家去診斷嘅，即係睇下佢有冇任何類型嘅精神問題。而當時咧，我記得我好有興趣睇，咁打開曬啲報紙。看他們的評論，即是說他是怎樣，是而五個呢都對他有不同的診斷，所以呢 即五個的專家都認為他現在的情況是都有不同的結果出來， 是有不同的結果，有一些專家就覺得他是有精神病的，即是有精神分裂症，有些專家就覺得他是極度自戀的，是 因為他的原因是怎樣呢，即是覺得他是有個精神分裂症的那些專家是怎麼看的，他有沒有那麼詳細在講到， 我想其實即我記得呢裡面他講啦，即有一些診斷的精神分裂症，即覺得、他會有一些、disorganized 的 thought、的 behavior， 有些、不是幾 合得埋的、想法行為，還有那些是他的做的事已經超越了一個社會規範上面的事，是不合理的。第二呢就是可能他有一些即是他講啦，或自己可能聽到啊，或者是有一些幻聽啊，有人叫我殺了他啊那些啦咁樣。但呢一啲呢齋係我講呢都好難診斷佢 真係。 對 呀。 即係可能講返頭先我哋一開始講嗰單案呢都有證人講話有七七，但係你到底有一啲嘅證人就作供話啊，佢只不過係想離開嗰笪地方，所以扮自己有一啲誇張嘅行徑啊，咁其實好難去 judge 佢你係咪真係有呢啲幻聽啊、幻覺啊咁樣。咁所以其實當中有好多嘅元素都會令到咧呢一個即係個診斷啊出現咗困難，而可能所謂嘅診斷嘅過程啊，只不過係一個鐘個半鐘頭。咁就要聽曬你講，你由細到大，你阿媽係咪陀你滿月啊？出世有冇咩病啊？兄弟姊妹感情啊？跟住哇咁多嘢，然之後去俾一個 diagnosis 係好有困難嘅，有可能。 係咯，同埋都好爭議性喎，即係五個有唔同嘅情況，有一個就話佢係純粹自戀。 係啊，有幾個話佢傾向自戀，但係導唔導致到精神病又有唔同講法咯。係啊，有一啲就話佢有反社會人格。有些就沒有提到有這個病的，這樣 單純自戀又很難有跟個情緒病有所關聯，是不 是過度自戀就覺得人們是附屬他，他喜歡 做除非去到一個這樣的 病態自戀， 對，就是少許病態影響其實社交生活的情況，是是那個 case 最常其實那個 case 是聽過，但又沒有什麼特別 好跟進， 知唔知最後係究竟係當佢係有個情緒病啦，定係冇個情緒病？ 最後呢，我覺得呢啲 case 我成日以往呢，其實我唔知道，我答咗你。我呢以往睇報紙呢，成日都見到佢 describe 個 case 呢，但都搵唔到個結論呢，即係做咗可能三五七年之後先判呢，跟住判咗啲乜嘢呢，成日都唔知，所以我唔知 道。 但係我即係冇寫嘅。我覺得成日喺個腦度呢，我記得啲 case 呢，但佢個結論係啲咩呢都唔知道。呢、這個就係其中一答案。我唔知 道。其實頭先講例如講話幻聽，即係咁嗰隻。其實都真係好難去 verify 啦。當然啦，即係你可能身邊嘅朋友，可能見到某啲舉動同平時有唔同，咁可能係其中一個嘅因素啦。又或者我自己當然喺呢方面嘅經驗多啦。即係但係我其中我見過嘅一個情況就係、見過有幻聽嘅情況之下嗰個舉動會係點樣啦？係啦，而同佢平時嗰個情況好唔同啦。即係其中一個嘅情況就係、就係覺得有人監視啦。係啦，而當中係講咗啲乜話，究竟佢喺邊度啦？即係類似咁樣嘅，即係我見到有一個咁樣嘅 case， 而且嗰啲舉動咧係完全就係做緊，好似有人落緊。即係少少 order 話翻俾佢聽，跟住佢話喺邊度會有，跟住就一齊指去邊度去探索一下。但係其實當我哋睇到係冇特別嗰個嘅情況啦，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佢自己講嘅話咧，其實又真係你係唔知嘅喎。通常點樣 verify 咯？即係有冇啲乜嘢嘅情況係 verify 或者點樣嘅情況可以睇到係唔係咧？嗰下。 其實是不知道咯，好坦白講，即係我哋嘅判斷就係好難去 verify 得到。你睇下會唔會有啲重複嘅出現啦？會唔會可能講到幾次有少少矛盾嘅地方啦？我哋又可以去 inquiry 即係問一問少少啦。又問翻啊，佢會唔會喺唔同嘅 context， 即係唔同嘅情況出現？可能喺屋企又會有咁樣樣，學校咁先算咧又會咁樣樣嚇，同 friend 之間又有啲咁樣樣嚇。咁睇下有冇嗰、那個repeatedly 出現，咁從而去 verify 睇翻啊，其實嗰件事判斷係其實係點樣樣嘅一回事咯。 係咯，我相信就係因為大家近期睇幻愛嘅時候都即係都有呢個咁樣嘅 case 噶嘛，即係話即係有另一方同佢講嘢啊，有呢個幻聽嘅一個情況出現。不過好似頭先阿 Thomas 咁樣講啦，即係阿 Jason 都講過，即係我就咁單純話，或者有人話佢係幻聽，其實呢一個係好單方面，而且較為主觀，唔知道佢嘅 context 係點解會有呢一句出嚟嘅一個嘅判斷咯。即係其實要睇一個人佢係咪情緒方面係真係有一個 issue 喺度嘅話咧，其實某程度上可能單單一兩個，即係例如有幻聽，就好似即刻覺得係。因為你 layman 嚟講，你一聽到呢一個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你覺得係十居其九咧，你都覺得佢係啊。是不是即是我想听新闻啊，即是纯粹这个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听到刚才那个情况，就这些这样的一个单独的 information 反而未必是最有力啦。我们大家都可以。 不 足够啦。等下我们都可以再讲一下，即是究竟是怎样才为之最有力，或者怎样的一个情况啦。不过呢，我都仲想讲多少少的，即是在这里是关于一些 case 或者怎样。其實咧，例如香港咧都有做過一啲嘅電影，係關於即係佢究竟康復個階段會係點樣噶嘛？係咯，其實康復個階段對佢哋嚟講都唔容易喎。係咪？即係我意思，佢就好似頭先講 context， 其實佢生活喺嗰個嘅地方，其他人點睇啊？佢自己又究竟點樣去接觸翻個社會、屋企人個處理方法啊？其實都好關鍵。 其實有一念無明 啦。係啊，係真係有啲一念無明。你其實邊啲係最關鍵？有冇啊？ 我諗係融入翻社區嗰下係最難，即係融入社區意思係屋企人啦，最緊要啦。第二就係大嗰啲嘅就工作方面啦，又或者係學校讀書嘅就學校方面。因為佢同人哋之間嗰個連結啊、社交啊，佢係咪 functionally 去工作啊等等呢啲咪就係、即係佢難去翻去。嗰、那個狀態嗰、那個位嘅咧，所以呢啲位置我會話啊，其實係最困難，即係去拿捏同埋最多功夫要落嘅地方，係咯， 即係。同埋有研究都顯示咧，即係你對一個譬如真係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或者如果過分關懷， 對佢又唔好嘅。 嗯， 即係可能我可以分享少少就係、是、我有啲 case 可能大家知道early psychosis 啊，即係早期嘅精神病呢啲症狀，可能係青少年時期開始，咁可能仲係讀緊中學嘅時候已經病發㗎啦。咁有家長咧，其實就係好擔心個仔有呢個病啦。咁然之後佢都有少少嘅 suicidal ideation， 咁、就過分保護佢咯，唔俾佢同朋友出去咯。佢話唔翻學就唔翻學啦。咁即係所有呢啲 social 嘅事件咧，即係同朋友出街都要跟住佢。咁佢過分保護，其實學 Thomas 話齋，佢穩定咗食住藥，佢都需要融入翻個社會，人生流流長，唔係阿媽任何時候喺度。但我記得嗰個媽媽同我講咗一句説話咧，我都覺得非常之深刻，同埋我都好體會到。當然我哋作為讀書就梗話俾聽啊，佢有正常嘅生活喺安全嘅情況下，都鼓勵佢同多啲人接觸咁樣。但我媽媽同我講咗一句，佢話其實如果佢有咩事，我真係承受唔到呢個傷痛，即係亦都係好擔心，屋企人亦都係有一種矛盾喺度咯。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過分苛責啦，即係有一啲好唔明白都話：你成日坐屋企做咩啫？你出去做嘢啦，你都冇事咯，依家係嘛？你咁樣我養你成世咩？我唔使翻工咩？咁即係好多一啲負面 嘅。其實呢個都真係好可能好常係會出現聽到嘅。 係啦，咁亦都係對佢哋冇幫助，即係好大嘅壓力啊，覺得好壓迫啊咁。咁所以咧，即係頭先 Thomas 講。講得好好就係、是、成個，即係其實最近嘅就係屋企人，你會唔會有一啲即係適當、即係舒服嘅空間俾佢可以去 recovery？ 跟住其他朋友可唔可以俾到啲一啲嘅支持，而社會其他人即係認唔認識呢個問題，知唔知道點樣相處呢？ 一於我哋等陣間翻嚟第二節嘅時候咧，就講下當中喺嗰個案件啦，即係。死因個案件啦，即係聽到一啲係專業嘅名詞，究竟係點解嘅呢？首先頭先阿 Jasmine 都有講 schizophrenia 嘅精神分裂，究竟係咩嚟嘅咧？多重人格又係點樣嘅咧？等陣間同大家咧一一解釋一下，好嘛 ？OK， 我哋第二節翻嚟再見。 一分鐘輔導心理學。 睇電影睇新聞講關於精神問題。好多朋友都会有疑问，到底是不是有某些的症状就一定是有问题呢？了解一个人有没有精神异常或者自杀倾向，到底要注意些什么呢？辅导心理学家和你探讨最近热烈地被讨论的对立性反抗行为、急性压力反应、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关怀自己及身边挚爱好友，由认识和提升觉察开始。 好，咁啊，翻到嚟咧，我哋灵赋天下人嘅第二节，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我们恶嘅距离，咁就系讲咧啲情绪病嘅一个情况嘅。咁就我哋头先咧就讲咗某啲嘅 cases 咁样啦。咁我哋下半节咧就。想講下嗰啲嘅聽到好多個專業名詞嘅症狀啊，或者某一啲嘅疑團啊，我哋都可能會講下。不過當然啦，我諗大家一定要知道嗰個情況咧，就係時間好似而家都係得廿零分鐘，即係而且我哋講幾個唔同嘅症狀，即係其實咧，好似我頭先所講咧，其實我哋係應該係要戴好多個頭盔咁嘅情況之下，先至等於嗰件事係會成立。所以大家又唔需要太擔心嘅，我哋講嗰個情況之下咧。你又唔需要聽到之後咧，就驚，我係咪有咁樣嘅問題啊？或者我身邊嘅人有咁樣嘅問題啊？咁嗰只嘅，咁起碼大家知道少少，當係一啲嘅 information， 咁啊，俾你可以作為一個引子，有興趣，跟住你再去 find out 下都得嘅，或者揾專業人士去幫手咯，係、喂，咁其實我諗其中一個咧，大家都最想知嘅咧，就係話，有冇一個想去輕生嘅傾向？是不是、即其中一個的 很主要的情況、即也都是個原案就是這裡、其實我們不如說一下、就是、其實如果一個人有輕生的傾向呢、其實是會有些什麼的行為啦、症狀啦、一些的蛛絲馬跡呢是可以觀察到的呢、其實、 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他有沒有交代身後事或者交代一些事情。 無啦啦有個人走埋嚟同你講話，我俾我最珍重嗰樣嘢嚟嚇，嗰隻 CD 啊，嗰支金筆啊，嗰支金火機啊，即係啲好 old school 啦。 又真係呢個係 講咩 cassette 帶？ 做大佬咧， 即係後生仔俾個火機。 咁啊驚啲係咪全食煙咗 ？CD 都係好係 old school 咩嚟？ 我未講 MD 啊， 我俾個手機都 OK 啲啊。咁一啲好珍而重之嘅， 係啦係啦，俾你。其實開始想有啲交代 ，even 可能個嘴巴上佢冇話，我嚟緊我會即係傷害自己嘅 click 啦。但起碼佢即係嗰個 intention 咧，我俾啲我最重要嘅嘢你啦，或者啲好好似好say goodbye 咁嘅感覺喺度。其實嗰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強烈嘅信號咯。 可以留意一下，我有一個分享嘅呢度。有一次咧，我朋友咧，我好中意電影啦，我朋友都好中意電影嘅。咁佢有一張咧，佢知道我好中意王家衞，佢有一張《東邪西毒》法國版嘅 poster， 雙曬有假嘅。咁佢就話送俾我，咁我嗰下諗，咦，你都好中意喎，就好似 Thomas 話齋，即刻要 alert 啦，咦，咩事咧咁？但後屘個朋友咧，佢咩事咧？就係、佢去咗，佢都係離開嘅，佢離開咩？佢離開世俗，佢去咗出家。 即係所以我頭先有啲擔心，即係佢居然國外，即係咁個情況，跟住佢真係離開，即係出咗個世界 啫。 我諗佢真係咁講，我哋要離開個世界，即係的而且確係咁，係離開你個世界， 離開嗰啲世俗嘅世界，係咪啊？即係唔需要。咁所以即係呢個我都覺得係比較重要嘅。 不過咁嘅咁即係代表呢個的而且確係其中一個儀式，即係話。可能自己有一啲好放唔低、好眷戀嘅嘢，或者好珍而重之嘅嘢，佢會唔會係放低？但係我咁諗下，有冇機會一個人當佢個 sadness 太強啦？首先咁樣啦，一個人會有 sadness， 即係又會有悲痛，係因為佢失去咗佢覺得好珍貴嘅嘢。 嗯， 咁嗰陣，佢會唔會係因為喺一個嘅情況，佢真係完全自己啲珍貴嘢都失去咗？ 嗯， 佢其實冇乜嘢可以叫做身後留低，或者點樣嘅情況咧？定係通常都會有啲呢啲 case 比較少啲啦。 我諗其實講翻呢個，我哋點樣去睇啦？有陣時好多人都會問我，或者佢哋自己都驚啊。我覺得佢好似咧怪怪地喎，即係或者佢送嘢俾我喎。咁下一步就係、是，咦？我問唔問佢好咧？唔問佢有咩事，好似我自己又驚我後悔啦，即係。但係如果問咗會唔會又即係唔知佢講啲咩，我又嚇親我啊嘛，係咪啊？咁唔知點樣咧咁。通常我哋咧去點樣 assess 咧，即係譬如我哋平時點樣去 assess 一個人有冇一個真係自殺傾向咧？我哋都有三部曲可以去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第一咧就我哋都會直接去問嘅，係啦，即係你有冇諗過一個尋死嘅念頭啊？ 即係基本唔需要特別話要避忌，唔好咁傻，唔好傾，即係唔好講呢啲嘢。 除非有個大前提就係你好唔 ready。即係你覺得佢講嘅所有嘢會令到你好驚，而你 唔識處理，係 咯，所以咧我唔知點樣去處理嘅話咧，咁你問咗，其實你又答唔到佢，或者你展現個樣好驚啊， 咁就不如冇， 咁就不如你要梳理下自己先啦，你自己處理好，你真係 ready 先至去同佢傾呢個人問題，因為冇研究顯示一個人咧冇自殺念頭，你問佢你有冇自殺念頭，跟住佢會諗啊係，我都可以自殺可以解決喎，咁即係唔會因為你問咗而。即係衰咗件事噶嘛，即係如果冇就話冇喎咁，即係所以係反而如果佢有啊，真係有，你問咗有個渠道，佢可以或者會講多啲俾你聽。 所以呢個係第一步。 係啦，第一步啦。咁第二步咧，其實就睇下佢有冇咧一個計劃，準備一啲工具。我已經預咗幾時我去邊個天台嗰度，我睇咗噶啦，嗰度冇鎖噶，我可以跳落去啦。我幾時咧就買定炭咧，就準備租咗嗰間咩度假屋咧，我就準備去噶啦。我咧過埋我老豆老母生日，多謝埋佢咧，我就安心走嘅。即係如果佢已經係有一個好詳細嘅計劃，而且喺個腦裏邊已經諗清楚點樣去做咧，咁個危機又多咗一層嘅，即係又係再危險。 即係有詳細去諗過嗰個步驟。 係啦，有一個 detail 嘅 plan。係。咁第三步咧，就係我哋要睇下佢會唔會 access 到呢啲工具，同埋之前咧。有冇嘗試 attempt 過做過？如果之前咧 attempt 過做過咧，又更加危險，因為佢已經 rehearsal 過，唔成功啊嘛，係咪？咁、 okay. 即係我哋呢一啲嘅都需要去即係真係去問一下啦。咁、而我哋自己可能即係去睇嘅時候，睇有啲危機嘅因素，譬如如果嗰個當事人咧，佢有濫藥嘅， 咁個危機又高啲，係咪？如果又於酒嘅，即係好佢好唔開心嗰時啊，即係成日都飲酒，控制唔到自己，都危險高啲。咁我有個 client 有時咧，佢唔係真係想自殺嘅，佢個腦你醒翻問翻佢，佢唔係想自殺，佢就嗰日唔開心喺個海旁同人飲酒，突然間情緒好激動，即係突然間嗰啲唔開心用曬上嚟。佢就糊裏糊塗衝咗落去，跳咗落個海度啦。咁當然好彩嗰陣時半夜就有啲人都釣魚噶嘛。咁啊即刻救翻起佢。咁啊醒翻去問佢啊發生咩事？佢話我都唔知道，突然間嗰陣時好唔開心，我唔係真係諗住去輕生噶咁。咁所以如果有頭先講呢啲藥物啊、酒精啊，即係經常都喺佢身邊嘅話咧，我哋又要多加留意多啲咯。 其實頭先阿 Jason 咁講咧，令我諗起有一段時期都有個 case， 記唔記得係？有一好多學童輕生係嘛，咁跟住就接二連三嘅，咁跟住咧我仲記得咧就係政府咧就有一個廣告出咗嚟咧，就講話要好正面啊，即係話如果係咁樣嘅話，可能會諗下你屋企人啊，類似咁嗱。當然我知道就係、是。他要安排呢個廣告出咧，其實可能都唔係特別想喺呢個時間，即係你知佢哋冇咁 efficient 㗎啦，即係個情況係啦，即係但係咧的而且確咧，我當年成日大迴響嘅，即係話咁搞錯，因為的而且確係咁，即係話當有咁樣嘅念頭嘅時候，你就唔好喺度狂正能量，就喺度話唔係咩啊解決咩 希望盡 方法 仲 比係希望盡啲方法仲比問題多啊！即係類似呢啲嘅時候，對方係越聽越火滾，或者越聽越覺得係無望，或者點樣個情況。 係 咁，所以係咪咧？即係其實唔應該你喺嗰度去正能量，反而就聽一聽。同大家傾訴一下有個 support 係咪咁樣咧？ 嗱，如果佢喺火滾去嚼你咧？ 反而仲好啊！ 你用一晚時間嚟正我，好過你第二朝我睇報紙見到你。 可能佢係想咁樣激起佢。 啊，都 OK。如果你有 purpose 係咁樣，但係 anyway， 其實即係如果有個人就唔嚟講啊，我嚟緊就可能好想死，唔好話我就死先啦，好想死，好唔開心死。咁我就成日形容就啊，其實佢個腦好似有十格櫃桶咁樣。佢九格半都係話死啊死啊死啊死啊死咁嘅時候，咁其實你再同佢講正能量啊嘛，希望在明天啊嘛，可能其實會即係去翻嗰個 loop 嗰度，就係覺得我解決唔到，而家比死更難受 ，that's why 我死咗佢。即係你會去翻嗰個 loop 嗰度 ，that's why 又情願就係、是、啊，你可以即係陪佢去揾下多啲 explore 唔同嘅情況，第二啲嘅角度睇翻同一樣嘢，或者去即係令到佢嗰啲起碼嗰。十格個腦袋嘅櫃桶入邊咧，起碼唔好九格半都失咗四先啦。 係， 而係諗下啊，有失下有兒女係嘛？可能上有高堂，有啲 friend， 有其他嘢要 take care， 即係知道，起碼你解決咗嗰一刻，令佢冇咁 overwhelm 先咯。 可能即係如果唔識點處理 companion 都已經係最基本，聽下 support， 可能就已經係幫到，唔需要。太過擔心話講定係唔講，即係咁講只咯。我哋呢一方面，我諗大家都已經有啲嘅資訊或者點樣。其他仲有啲資訊咧，係好唔清楚嘅。係咧，我自己覺得咧，普通心理學家如唔係大家嗰份嘅話咧，其實就都肯定都唔會知嘅。例如佢當中有講過兩個情況啊嘛，第一個咧就係話對立性反抗症，另外一個咧就係、是急性的壓力反應，即係咁多種情況。其實就算在2019年嗰時，成日都會有講話，好多時候都即刻有個急性壓力，即係反應嘅。不如咁樣，我講下呢兩個啊，尤其是個對立性反抗症啦，即係基本上呢個真係少聽嘅。 係對立性反抗症就ODD 啦，我哋叫咁，其實通常就男仔比女仔多啲嘅，我冇記錯啦。 係啱啊，嚟啦， 好驚成十成咁啊，聽咯。anyway， 咁同埋即係佢會有好多所謂反抗嘅行為，最籠統地講就係你叫佢行東，佢偏要行西；你叫佢行前，佢偏要行後。咁有啲係咪所有都有暴力嘅傾向咧？都未至於嘅，但好明顯佢一定係唔聽你講嘢先。咁同埋有啲位佢會有所謂復仇。當然啦，復仇意思都唔一定係暴力嘅，可能佢會即係刮好記仇啦，一輪刮咗一輪之後，硬係揾啲嘢整翻你，做你 嘅攻擊啊，都 係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即係嗰種我哋嘅對立性反抗，唔係對立性反抗症，係啦，比較巧口 啊，中文係要少啲嘅嘛， 係咯，係咯， 咁樣我咁睇，咁反叛嘅人其實都會咁樣嘅，只不過係咪？ 佢去到一個情況係，我對任何人都獨立性反抗。 嗯， 系啦，而且系任何情况之下，我都会做呢件事。咁、呢个就会成立，即系如果唔系，其实就等于可能佢系反叛啲。 嗯， 系啦，又或者系你真系令到我唔开心，我 anger，、我都会 reserve 咗嚟到睇时间翻 feedback 噶嘛。 系， 系啦，有冇一啲嘅情况啊？去到边一个程度就系真系一个症状出嚟咧？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feature 就系咧，其实去到学前。我即係即係啱啱學齡嘅時間已經開始有呢啲嘅嘢出現啦、即係好長期都困擾住呢個人，甚至乎呢個家庭。咁我哋先至會向嗰個方向諗咯。Otherwise 都未必會一嚟就話佢、一定係 ODD 噶啦咁樣樣， 係。即係佢可能係一個都唔應該係暫時喺個反叛期，仍然都可能同家庭應該好 attachment 好強嘅一個時間，但係佢已經有一個。咁樣嘅症狀，而且好長期，而且困擾。 最早可以去到學前嘅時間 咯。學前嘅時間。O K， 咁急性壓力反應咧？ 我諗急性壓力反應咧，大家都知道壓力嗰個概念啦，就係、是、我哋遇到一啲刺激，可能佢一個消息，可能係一啲新嘅環境、新嘅狀態嘅時候，我哋人咧需要去應激，有一啲有個 stressor， 跟住我哋會 response 咁樣。急性壓力反應就係當面對一啲比較大型嘅刺激嚇，咁我哋會有一啲咧身體上面咧調整嗰一種不適嘅狀態，可能係會個心石跳啦，跟住會流汗啦、手震啦。咁其實好多時候我哋人生每一個不同的階段都有機會有不同的衝擊的嘛，即可能你那天如果你有你的女兒結婚樣你很開心，你都會有很大壓力樣、又或者是、有一些大的、衝擊，譬如家人入了醫院突然間你很害怕、都會有這些調適。急性壓力反應就是我們的身體啦，我們的行為啦，我們的心理啦，因為一些外間可能有一些衝擊，而我們即時很急性就說即時會有一些調整的狀態出現，就包括剛才講的身體症跡象啦，咁又或者是我哋瞓覺會失眠啊，成日諗翻起嗰件事啊，會有一啲 flashback 啊，甚至乎即係諗翻起嗰件事，係點解會咁樣，好擔心啊咁。咁呢種情況都係屬於急性壓力反應會出現嘅一啲情況咯。咁但大部分人咧，當有呢一種情況出現咧，佢慢慢咧喺適應咗嗰件事件，即係話我 perceive 咗啊呢件事係咁樣發生。過一段時間咧，佢會慢慢好翻嘅，咁就唔需要特別去話一定要睇醫生或者係點樣。咁但係如果一個壓力嘅事件出現咗，過咗一段時間，可能三四個禮拜都係個程度咁高，即係佢唔係慢慢好翻，即係個程度都係咁高嘅話，咁我諗我哋就真係需要注意咯。咁你頭先講嗰個 case， 其實可能佢發生咗一啲嘅事件，佢即刻有一啲即係身心同埋行為上面嘅一啲 response 都。 即係其實呢個都好常有嘅。其實你遇到一啲嘅唔好話 life events 啊，即係一啲嘅可能係突然間唔係太 favorable 啊，或者對自己嚟講完全 unexpected 嘅嘢，咁其實都會有呢個咁樣嘅急性壓力反應出嚟咯，係咪？即係嗰個情況都好。好正常不過咯，係咯，即係只不過呢件事係咪 last 得好長，係咪？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咧，有事件事過去咗啦。所以因為之前喺2019年即係社會運動嘅時候，基本上係我諗，即係你一定差唔多日日都會有咁樣一個即係咁樣嘅一個症狀喺度，個心跳得好急啊，個心情好唔愉快啊，或者 好揦住緊張睇住電視，會成日諗翻起。 每一次甚至乎一睇完電視，就跟住要即刻就有個反應出嚟，又或者唔睇電視啦，跟住我都可能成日都 flashback， 即係其實都嗰時都會有， 會 係啊，即係只不過時間長咗，例如去到而家嘅情況，我諗大家睇翻都會有啲唔開心或者點樣嘅一個情況。但係就起碼冇嗰個症狀，或者嗰個症狀開始帶單咧，其實就係非常之正常嘅。 係 啊，即刻處理就 OK 啦。啊，同埋仲有好多啦，即係例如頭先你所講嘅 schizophrenia， 即係精神分裂，係啦，同埋神探有做過啦，即係喺外國嗰套叫咩啊？我們三盲，即係都係有一個咧，即係記得就係有一個Unbreakable， 即係。話佢係 人格分裂， 就好多唔同嘅性格，好似神探咁，好似阿林家棟咁樣咧，一個人有七個人，又有男嘅女去跟住佢同佢講嘢嘅，類似呢啲，即係我哋就講叫 DID 啦。我不如講解一下 schizophrenia。 DID 究竟是什麼來的啊 John Nash Streamer 還有一套 是的還有 Split 咯近一點 的 Split 是 近 一 點 Split 我真的想知道其實可不可以解釋一下究竟是怎樣讓大家知道 是很多人 mix 了这个概念是不是 Thomas 即是我觉得身边的朋友很多人问哎这些精神分裂和性格分裂是不是一样的 最大的分别就是DID 的那个分裂呢是他们互相之间不知道那些性格与性格之间理论上不知道那 schizophrenic 的话其实他是互相即是所谓他分了很多个part 出来这样其实那些是知道那不同的人格互相的存在这个是第一个最大的 feature 所以分的啊那是 schizophrenic 啊還是DID 當然 Schizophrenia 它本身可以再有很多不同的 subtype 我想我們今天是不會夠時間去詳述的樣的 DID 這件事so far 來說在我自己的 clinical practice 是比較少見 so far 只是試過有一次是懷疑 DID 的個案這樣的樣子咁你咧 ，DID 就係多重性格， 多重人格， 多重人格， 多重人格。 以前耐啲咧，如果你講電影咧，喺Hitchcock 嘅年代咧，佢係講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噶嘛。 哦 ，OK， 係咪啊？ 即係我哋睇 cycle 咧，立法都好出嘅，係啦，嗰個就係舊啲嘅名，依家就叫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咁樣。schizophrenia 先啦，我諗其實最簡單，我哋去留意一個人咧，即係懷疑佢係咪有精神分裂症啊？我哋所講一啲比較重性嘅精神病咧，有幾個方面嘅。第一咧，就係 hallucination， 有冇一啲幻聽啊、幻覺啊，即係。可能有正性或者負性即是那些多了出來聽到一些不存在的聲音、譬如有一個例子其實這個是我朋友來的他就跟我說話即是、他 有一陣子覺得很奇怪明明他家裡只有他和他爸爸、但他聽到一個男人聲音在旁邊他就問他爸爸為什麼有個男人在這裡說話的、當然爸爸說沒有你怎麼聽到他已經覺得很奇怪跟住他上班他見到他上司呢明明在很遠很遠但他聽到他上司的聲音在旁邊、這一種很明顯是不正常的狀態、所以他是屬於那種有 insight 即是有覺察、他知道自己奇怪、他看醫生那就開了一些即是處理幻聽的藥這一種就是那種多了出來的、即是聽到看到一些不存在的東西有一些呢或者是同時呢都有一些delusion 即是我懷疑家裡有人跟蹤我、我懷疑這裡全部的鏡頭都是望著我、樣即是他懷疑那裡你看那粒還不在望著我旁邊的人觀察我、又說覺得自己可能是上帝派下來去統治哪個地方啊、我是哪些重要人物的卧底啊咁咁嗰啲咧，即係對於一啲特別嘅身份啊，自己幻想出嚟嘅一啲角色咧，係深信不疑嘅。或者我睇電影咧，幻愛嗰啲咧，即係幻想出嚟嗰個人物同自己拍拖 咧，拍拖呢下 係啦，都係深信不疑。或者我都有啲嘅 case 咧，係幻想同一啲名人拍拖咧，佢都深信不疑嘅。當你問翻佢，其實嗰啲名人同你有冇溝通過啊？冇嘅喎，有冇見過面啊？冇嘅喎，傾過電話冇嘅喎，但係就深信佢哋講嘅一啲對話、寫嘅啲嘢就係、寫。俾我噶啦，咁樣咁嗰啲 delusional 嘅 thought， 咁另外咧第三部分咧就係、有啲 disorganized 嘅嘅諗法啦，同埋嗰個講嘢啦，即係我同你講緊呢個，突然間我就有個同音字，我就講咗去其他嘢嗰度噶啦。咁如果大家觀察到咧，身邊嘅人有呢一啲咧，其實咧都好建議大家咧。去陪伴去找專業人士係啊，因為呢啲都係比較明顯嘅一啲，即係我哋講 schizophrenia 嘅。 呢個的而且確令我即係諗起就係阿 John Nash， 佢係直情會同嗰個係 talk 緊咁樣嘅，即係一個情況，但係其實係唔係存在嘅一個情況啦。 同埋佢懷疑自己係國家機密，即係跟住去拆信啊，跟住念受多啲曲喺度嘅 delusional 咯。同埋跟住啲講嘢同埋嗰啲行為啊，都佢三個都有嘅，三種都有 嘅。但係 DID 就基本上好似話係。即係佢有一啲嘅性格真係人格出咗嚟，而嗰個可能係保障翻或者保護翻自己，或者係 compensate 翻某啲嘢嘅情況，係咪？咁嗰個係真係係有一個叫做實在嘅人格出現咗出嚟，咁嗰只。喂，但係我聽過有啲係直情佢出現咗之後咧，佢講嘅語言啊各樣嘢都可以好唔同。 是 其實都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 我即係語音不同，把聲音不同，跟住甚至乎係話識講嗰個國家嘅語言，其實真係完全 唔知點解人腦真係實在太奇怪呢件事。 好似好多年前聽過啲 study 話，佢轉咗個性格嗰陣時係會有近視去到冇近視添。係 啊， 呢個我聽㗎，我唔 sure。 但係即係其實係有呢啲咁樣嘅類似誇張形式，大家都有聽聞過啦。係啦，唔好你頭先即係其實頭先嗰兩個。語言同埋你話近視或者嘅身體某啲嘅狀況，例如有啲又話突然間會好大，所以 split 先至話其實呢一個係等於係啦個能力嘅改變，唔同喺你裏邊嘅爆發咁嗰只，即係當然佢就以一個咁樣嘅 誇張 啦，誇張就因為做戲啦。但係嗰種嘅神奇方法就係因為咁樣，所以佢先至會有咁樣嘅唔同嘅諗法，因為實在好似兩個人嚟嘅，之前冇咁樣嘅力量，冇咁樣嘅身體特質，突然間就會有咗啦，係咪？好嘅，我諗講開情緒病啊咁個情況咧，其實都好多好多係需要去討論嘅。其實今集我哋二十幾分鐘，其實都真係唔夠講得咁詳細嘅，咁所以大家希望就俾大家一個少少嘅認識。當你聽到新聞嘅時候，你需要小心啲聽，就唔好咁主觀咁樣。不理個 context 就純粹是一些 bit and piece 的一些 information 就可能落了一個判斷啦咁樣咯。希望我哋可以提高到大家的興趣，跟住大家可以再去理解一下啦。好，咁今日我哋嘅靈富天下人咁啊就差唔多講完啦。我哋一於就下個月我哋同大家再見，睇下仲有啲咩熱門話題同大家講下嚇。 好，留言話俾我哋聽。 好，再見，再見， 拜拜， 拜拜。